失意，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意断盟约，想死注定成大错，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意断盟约，想死注定成大错，挥刀意断盟约，想死注定成大错。 罗文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追忆，台湾的歌手邓丽君和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间的联系，大家印象深的应该是90年代那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的获奖，但实际上更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第一届颁奖典礼上。这首歌《小村之恋》也是第一首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肯定的国语歌曲。 小河清静的山岗，依偎着小村庄，蓝蓝的天空，阵阵的花香，怎不叫人为你向往。问故乡，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，我时常时常地想念你，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，回到你身旁，美丽的村庄，美丽的风光，你常出现我的梦想。在梦里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，那弯弯的小河，阵阵的花香，使我向往，使我难忘。难忘的小河，难忘的山岗，难忘的小村庄，在那里歌唱，哪里成长，怎不叫人为你向往。问故乡，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，我时常时常地想念你，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，回到你身旁，美丽的村庄，